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又是我们讲新诗的时间了，今集咧会同我哋介绍乜嘢诗人呢？ 其实今集我哋嘅重点咧，当然系我哋好重要诗人雅思啦。咁当然我亦都会提到同雅思同时代一啲其他嘅诗人，同埋点解雅思系香港最重要嘅一个诗人之一。 不过首先我哋就唔系介绍雅思先，系咪啊？ 系啊，其实我想有一个好特别嘅对照同佢一齐睇嘅，就系余光中先生。咁余光中先生大家都知啦，系台湾系即系首屈一指嘅诗人之一啦。咁但系其实佢同香港渊源都好深嘅，大家都知佢喺中文大学教过好耐书，而且咧影响咗好多香港嘅青年诗人。 系。 咁更加重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佢写咗好多关于香港嘅诗同埋散文。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参加啲朗诵节咧，其实我第一位认识嘅诗人就系佢嘅诗，因为我记得有啲师兄咧要读佢嘅《等你在雨中》。 系啊，必读诗，即系余光中有一段时期咧，甚至系比大多数嘅香港诗人更被香港嘅读者认识。即系好多人系通过余光中去接触到台湾文学啊，或者通过余光中再去睇翻香港嘅新诗嘅。这个都几特别的一个例子。 同埋佢好多诗其实都个内容呢系同我哋香港有关。 是啊，因为佢喺香港嗰个经历呢令佢已经唔止一个好单纯过客。佢同好多好短暂咁样喺逗留或者系路过香港嘅人唔同啦，佢香港住咗真系成十年左右。咁但系佢呢就对香港好多嘢都好感同身受。但系佢又会同雅思佢哋呢种真系比较土生土长嘅香港诗人呢好唔一样。所以我哋不如先听听佢呢首《过狮子山隧道》。 过狮子山隧道，余光中。不过是一枚小孽蔽罢了，就算用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把它捏住，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变得更单薄。但至少今天还可以一手递出了车窗，向镇关的狮子买路。捏闭那上面，你看，也有匹俨然的狮子，胸口有大面的红枝，已不像一百多年前，在石头城外一声敲，那样令人发抖了。而另外的一面，14年后，金冠束发的高贵侧影，要换成怎样的脸型？依旧是半别着脸呢，还是转头来正视着人民？时光隧道的幽闭，伸过去，伸过去，向1997迎面而来的默默车灯哦，那一头是什么景色？ 啱啱听过咧，就系余光中嘅《过狮子山隧道》。 其实呢首诗咧，听嘅名咧系好生活化嘅，同余光中其他诗唔系太一样。佢嘅诗好多系比较高雅，或者系比较即系一种真系诗情画意嗰种嘅比较传统嘅嘢嚟嘅。但呢首咧，佢好特别，就系讲佢咧喺中大来往香港市区咧，经过狮子山隧道咧。佢嘅交費嘅過程啊，即係俾錢係過隧道，但係喺嗰俾錢嗰一剎那咧，佢留意到嗰蚊硬幣上邊嗰個女王像同埋嗰個獅子嚇。如果大家手頭仲有啲舊嘅硬幣咧，就會睇到噶啦。咁佢喺嗰一剎那咧，佢好敏感就意識到呢、這個即係97壓在面前嗰種。其實嗰陣時好早，1972年啫。佢1972年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剛剛係將呢個議題提上嚟啫嘛。距離中英聯合聲明。仲有十幾年，佢離97就更加遙遠添。但係一個詩人嘅敏感咧，令佢覺得咧呢種陰影咧喺佢過隧道嘅過程之中啊，佢係完全感覺到咧香港就好似 過緊呢個隧道咁樣。 嗯嗯，其實呢種咧，我唔知可唔可以叫做話以小見大啦嚇，呢、種嘅方法咪即係好多詩人都會採用定係點？ 係啊，其實對於好多即係教授文學技巧寫作嘅人，就會稱之為以小見大，或者從細節敏感去睇呢個時代咁、但係對於一個即係大詩人嚟講咧，呢啲係好自然語言嘅嚇。比如江中呢首詩咧，你就唔會覺得佢係好刻意。啊，專門要喺呢度去挖掘出一個重大題材嚟， 嗯， 啊，反而佢都比較即係舉重若輕嘅， 係， 所以令你讀嚟咧係冇抗拒咁樣入到佢個語境。但係余光中咧呢首詩咧又會令你覺得咧佢始終咧就好似係一個坐住部車過完個隧道就會走嘅人，你會覺得個隧道咧係有終結嘅一日嘅對佢嚟講。香港但係唔一樣喎，香港呢個隧道我哋唔知將嚟會去到幾遠咁啊。所以余光中佢呢个咧，始终都带有一种旁观身份入边，所以咧佢好似就系一个好简单嘅细节，交出一片硬币咁样咧，就将佢自己置身喺呢个临时嘅时空入边。但系同样去写呢个九七嘅阴影、九七嘅压力嘅咧，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人，但系好多人咧写得仲不如余光中。即係會寫得好直白啊！其實我揾過一啲例子係過分咁直白嘅，甚至係有啲咧就喺度哀嘆啊，但係有啲當然有啲係歡呼啦，即係左右派唔同啦。但係做得最好嘅咧，我發現係阿雅思先生。咁雅思先生嗰首名作嚟嘅，叫《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咧，嗰首詩好多人罩眼睇咧係。唔覺得佢喺度講緊啲乜嘢時代啊、家國啊嗰啲咁嘅問題嘅，但係你反覆咁樣去咀嚼佢入面咧，佢好多好細微嘅暗示，你會感覺到咧呢、這個詩人咧，佢真係好感同身受咁樣同嗰陣時香港嗰種彷徨嘅氣氛啊，係融為一體嘅。咁、不如我哋依家先聽緊呢首詩先啦。 北角汽车渡海码头，雅思。寒意深入我们的骨骼，整天在多尘的路上推开奔驰的窗，只见城市的万木无声。一个下午做许多徒劳的差事，在柏油的街道找寻泥土。他的眼睛黑如煤屑，沉默在静静吐烟。对岸轮胎厂的火灾冒出漫天袅袅，众人的烦躁化为黑云。情感节省电力，我们歌唱的白日将一一逝去。亲近海的肌肤，油污上有彩虹。高楼投影在上面，巍峨晃荡不定。沿碎玻璃的痕迹，走一段冷洋的路来到这里。路牌指向锈色的空油罐，只有烟和焦焦的气味。看不见红红的火，逼窄的天桥的庇荫下，来自各方的车子在这里待到。 咁啱啱听过就系雅思嘅作品啊，《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吓。咁其实佢同余光中嗰个写法有冇啲咩相似，或者有啲咩唔同咧？ 其实呢相似都有嘅，相似呢就係当我哋头先讲嘅以小见大啦，以平凡嚟见到重大嘅题材啦、但係呢佢比余光中仲要克制。佢呢首诗係非常之克制嘅，同佢嗰个时期嘅诗好相似。佢嗰个时期好多诗呢好似係白描咁样。而且呢雅思先生佢自己嘅自述呢就话佢尽量呢係唔去带一啲咩意义俾佢。但係当然啦，詩係唔可能係唔帶意義，佢只不過俾嗰啲咧好多好多去將意義呼之欲出寫曬出嚟嗰啲詩人唔同，佢嘅意義咧係隱藏喺字裏行間嘅。睇同一樣嘅事物，佢描寫一部汽車，佢用唔同嘅形容詞，已經係帶有一定嘅感情色彩。而呢個感情色彩咧，就會引導咧讀者咧去隱約咁樣感受到詩人去寫嗰段詩 呢件事嘅时候，佢自己嘅心理活动。 嗯嗯， 我哋喺呢首诗入边咧，可以睇出一个好沉郁嘅人，喺一个好暗淡嘅时刻嚟到呢个渡海码头。渡海码头系点样咧？如果我哋睇翻啲历史片段咧，都系谈唔上有咩风景嘅。 系 系啦，我哋唔会话去嗰度睇风景嘅，吓嗰度系好孤寂嘅，可以讲系。然后咧，所有人咧喺度等紧呢个过渡嘅船啊， 系 系啦，因为嗰阵时未有咁多隧道啦， 可能就喺通常就会落咗车先啦，就喺个甲板上面咁样。 呢、这个就系最有趣嘅地方啦。行隧道过就好似头先余光中咁样，佢喺隧道度过穿过一个地方，同埋呢个喺部船度穿过一个地方咧系好唔同嘅。系啊，你喺隧道入边你系乜都睇唔到嘅，你只系去猜测你会去到咩地方，但系部船度咧。你唔单止系睇到周围嘅动荡，可能出现嘅风浪，你亦都咧系参与到佢成个行进嘅过程入边， 系睇得几清楚。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就系一个过客同埋一个真系真真正正嘅香港人最大嘅唔同嘅感受喺度。 嗯， 即系你喺部船度，甚至你仲未上到船， 系 就好似佢讲话，来自各方的车子在这里待渡啊，待渡等待紧 过渡， 过渡系啦。当然呢句已经系好明显啦，即系嗰种暗示。嗯、但系你又会觉得阿雅思先生佢冇俾出一个确定嘅答案我俾我哋，就话哦前途一片光明定系前途点样灰暗咁样。佢只不过咧就系好敏感咁样捉到咧嗰、那个时候咧，大家连联合声明系点样都唔知嘅情况下。嗯嗯即系对中国将来点样对香港，亦都系懵然不知啦吓，等等嗰、那个情况下咧，佢系有少少希望，但系当然有更多嘅系彷徨，喺呢首诗度睇到出嚟 吓，同埋有一种咧，你系望到彼岸嘅感觉， 系啊，望到，但系你又唔知即系嗰条路系点样噶， 系啊， 吓咁佢其实佢嘅写法咧，同当时最大嘅唔同就系佢系用一种好客观嘅白描啊，你可以将呢首诗当系一张相。嚟睇，即系摄影嘅美学咧，喺嗰阵时咧出现喺香港新诗度，就系喺雅思同埋佢其他几个朋友度入边都可以睇到，系摄影而唔系以前嗰种山水画、风光画、 嗯嗯， 即系唔系绘画嘅美学啦。摄影嘅美学咧系更加冷静嘅、 嗯嗯， 更加冷峻嘅，更加客观嘅。但系咧，佢啲细节如果万一俾你留意到咧，你就会觉得佢更加之有心意喺入边。 系咁其实话讲九七啊，或者讲中英咧，就唔单止系诗人嘅，我哋嘅流行曲嘅填词人都有很多作品喎、 啊。系啊，其实最精彩嘅，大家即系一谂到九七，大家会谂到，当然就系呢个皇后大头东啦，呢、这个罗大佑呢首名作，其实嗰个词又唔系罗大佑写嘅，就系、是、林夕写嘅。 嗯， 其实如果以依家嘅林夕嚟讲咧，睇翻嗰首歌咧嘅歌词咧，其实又同佢后嚟好唔一样嘅。嗰、 嗯、 个歌词系极之为尖酸刻薄，可以讲系，同埋咧系讽刺得毫无余地嘅、 嗯。 啊，咁当然依家林夕多咗少少怜悯啦，同埋咧佢嘅措辞会有好多更加华丽嘅地方喺入边。出現，即係其實佢更複雜咗嘅林夕，依家嘅林夕。但係嗰陣時嘅林夕咧，佢會分裂成其實兩個人嚟嘅。比如話佢寫呢個傳說嗰種古典意味嘅歌詞，又係好拿手啦。另外咁佢寫呢個皇后大頭東呢種係完全係一種時尚嘅時下，針對當下時事嘅諷刺，又係好拿手。咁其實林夕佢自己講過啦，佢有受呢個北島嘅詩嘅影響嘅。咁北岛嘅诗咧，有好大部分咧系所谓嘅，即系带有政治意味嘅诗嘅。 嗯， 我觉得北岛对林夕嘅影响咧，可能就出自喺呢度，即系对政治嘅敏感。咁皇后大道东咧，其实入边咧有一句咧，就同阿余光中嗰首诗有一句又好似噶嘛。余光中嗰首佢话：嗰蚊硬币嘅另外一面，十四年后金绢束发的高贵侧影，要换成怎样的脸型？我哋当然就会谂到，我一睇呢首诗，我又谂起阿、林夕嘅呢个硬币上那尊容，要换做烈士铜像啦。 系 系啦，但系我哋先听听呢首歌。 随我到处去奔走。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林夕的作品啊，吓《皇后大道东》 呢首，其实跟林夕很多歌词一样，我哋完全可以当佢系诗嚟欣赏。因为佢使用入面最多嘅一种手法咧，系诗惯用，现代诗惯用嘅手法就系反讽。反讽同一般嘅讽刺唔一样，反讽咧系带有对自己嘅讽刺嘅。我就系呢个香港人，我就系喺皇后大道东上边彷徨嘅人。咁佢唔单止讽刺紧大陆同英国，又讽刺翻香港人。 其实我成日都喺度谂嘅，其实诗词诗词咧，有啲人会觉得系同一样嘢嚟噶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话谱词咧，又再即系再有音乐嘅限制咧，有个谱嘅限制咧。咁我唔知道，譬如阿廖伟同你作为诗人，你觉得一般写诗同埋填词两者，你觉得个难度一样咁高啊，定系点样咧？ 照我一个诗人嚟讲咧，我反而觉得填词难度高啲，因为咧你要就住个音乐啊嘛。 嗯 但系写诗咧就系、是、你自己嘅音乐嚟嘅，即系你其实诗都系有音乐嘅，但系呢个音乐你嘅作曲者都系你自己。但系咧可能有一啲词人咧系劲到系佢写咗词，人哋啲作曲家先嚟同佢谱曲嘅， 系、 哦、咁样佢自由度就大啦。 系好多咁嘅例子啦， 系啦， 邓丽君都唱唔少啦，系嘛？ 系啦，咁黄沾啊，咁即系呢种级数嘅，可能真系其实佢对于佢嚟讲呢个曲已经唔成限制嚟嘅，对于佢嚟讲。 咁我哋今日就由余光中讲到雅诗啦，每讲到雅诗嘅时候，唔止话淨係听呢个北角渡海码头呢首诗啦，係咪？ 係啦，我仲想再推荐佢另一首唔係太多人留意嘅一首诗呢，叫楼梯街。 楼梯街雅诗。穿着木屐穿过楼梯街，我和影子穿着木屐穿过岁月。我的竹果跟我的竹果说话，我说岁月是衣裳竹日子晒出芳香，衣裳竹。我说我记起是把剪刀，磨胶剪铲刀，把一切剪出一个朦胧的轮廓。说话的时候，月亮在我身边徘徊，跳飞机的时候，影子为我凌乱，穿上一双木屐，一切便都穿上了。穿过楼梯街，我穿的木屐掉了，失去一双木屐，一切便都失去了。穿过楼梯街，不觉众鸟高飞尽，高楼建起来，秋云暗了几重。我蹲下来，在石级上摸杀我的影子。汽车隆隆声中，好像听见你的声音，好像说那时花开一十日。说话断续破碎，我逐渐听不明白，不知可不可以跟失去的声音相约，明明有意穿着木屐再回来。 楼梯街咧，其实咧系属于雅诗咧比较另类嘅作品，可以讲，因为佢入边个情绪几复杂噶。佢对旧时嘅香港咧，嗰种又怀缅又想抛去佢，最后又执翻佢翻嚟，就好似嗰只木屐咁。佢入边提到，即系当然啦，我哋讲到楼梯街，我哋必然出嚟一个影像咧，就系、是、以前啲人咧着住木屐屐屐屐咁样行上嘅楼梯街， 仲有嗰啲衣裳竹啊，我记得 系啦。当然呢个同王家卫又好有关系啦。王家卫拍过好多啲咁嘅，我怀疑佢都睇过，即系雅诗等或者刘以畅佢哋都有写及呢啲嘢啦。咁楼梯街咧，其实喺当代人嘅想象或者西方人嘅想象咧，都系一个好香港呢种异国情调嘅。所以当雅诗去写嘅时候呢，佢可以做到呢系冇异国情调，即系唔系俾一种猎奇啊， 因为呢雅思是很敏感这样东西的，他很敏感这种所谓后殖民的眼光。即是你一个香港诗人去写楼梯街，或者好似佢仲写嘅摩罗街啊，鸭寮街啊咁样，你系好难避免咧外国嘅读者系点样戴住一种有色眼镜嚟睇呢首诗嘅。就可能有人觉得哇，你系好似苏斯王咁样，你将呢样嘢摆出嚟俾我哋去欣赏呢个所谓嘅香港 猎奇， 系啊猎奇啦，但系。剛剛相反，雅思他就刻意去反這種獵奇，而且他不單止是反，他最後呢他找到呢他對這個木劇的認同，是不是一種獵奇的認同。正如他最後一句他說，明朝有意穿隻木劇再回來，這個呢其實是一個典故來的。你如果熟讀古詩呢，你就會即時想起呢李白那首呢，他說今朝我醉欲眠，跟住明朝你有意抱琴来。在这个古典诗歌里面，李白就是用琴来象征了这种文化对于中国文人之间的种眷恋。而雅思就用木劇来取代了他这一代香港人对这个旧时的香港这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嗯，咁我哋今集呢就提过余光中啦，亦都介绍咗雅思几首作品啦。咁我哋下一集呢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呢？ 下一集呢我都会继续讲雅思，但係呢会讲到一个同佢差唔多係同年纪嘅，但係亦都係当然係影响香港文好重要嘅人，就係、是、西西啦。 嗯， 咁西西呢大家可能睇佢小说好多啦，但係我要讲下佢嘅诗。 嗯，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